道路我都不问，荒凉人世聚散离分，谁管情有多真，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， 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悲。 往被爱安慰，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这么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生起飞。盼你我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生起飞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是不是懂不懂，周一鸣带出的试着爱我一天。

告诉我你是谁。 别太多，我们各